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几条职场资讯。就在今天，通州区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大型专场招聘会将举行，地点在通州区运河中学高中部的体育馆，将有来自通州、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地区的30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个城市公共服务类的岗位。此外，通州区的11个乡镇户籍劳动力上岗之后，如果符合相关的条件，还可以在工资之外享受每月2500元的补贴，补贴最长有5年的时间。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人社部发布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个意见稿当中的一些内容将会给社保带来新的变化，惠及很多人的生活。比如说，大幅减少证明的事项，解决难点痛点，制定黑名单制度。人社部表示，将全面清理社会保险领域各类证明事项，把绝大部分现在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的证明事项明确规定不得要求提供，而改为通过数据比对、信息共享等方式获取。比如，在这个征求意见稿的第26条当中提出，个人或其所在单位申请领取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时，按照规定需要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工伤认定结论、就业失业登记等信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获取，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那么这一变化将惠及数亿人，因为根据人社部的最新数据，截至到今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参保人数分别为9.3亿、1.94亿和2.35亿。此外，长期以来，流动就业人员跨地区就业之后，他们的社保转移接续手续往往办起来特别的繁琐，又费时又费力，成为很多人反映的一大难点痛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也优化了相关的办事流程，使社保接续转移的手续更加的简便，个人来回奔波跑腿的麻烦有望大大的减少。个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他的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进行封存，个人账户按规定计息。个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待遇的领取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退休金领取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通过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平台来查验他在不同参保地的缴费情况，审查他的缴费年限，并归集相应的养老保险基金之后，按规定来发放养老金。另外，在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呢，也列出了社保黑名单制度，有6种情况将会被纳入严重失信名单，这里面包括用人单位，也包括社保经办机构。比如说，用人单位不按规定办理社保登记且拒不改正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保待遇或社保基金支出的，都将被纳入严重失信黑名单。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